一次網上 NBA 直播啊！ 香港第一次嘅網上嘅籃球直播啦，咁我哋有幸成為一員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榮幸嘅。 咁啊，呢一場波啊，洛杉磯打比啦，呢個快艇對啲湖人嘅。湖人如果用做主場嘅成績咧，就係16-10嘅，但係快艇今年嘅作客成績咧，就係17-12。 嗱，我預測啦，快艇贏20度啦，大家點睇啊？ 一個 crossover 同呢個 DeAndre Jordan 一個 pick and roll， 跟住轉方向俾呢個 Caron Butler， 跟住 Greg Griffin 一個中距離入埋15-0， 表就變咗唔夠人打噶嘛。相反，你係點樣用另外嘅球員幫呢啲得分點去攞分啊嘛？即係你話杜蘭特， 你諗下火背後教練邊個？ 我 Pat Riley 唔通就係 冇錯啦。你知唔知 Riley 咁多年嘅經驗係嘛？我點樣守你？其實佢做過 system 做得好。 你知唔知甲一好多隊嘅教練係邊個啊？ 你知嘅陳 Sir， 蕭 Sir 啊嘛， 梗係唔係？Kobe Bryant 嘅 drop step 一個 half fake， 跟住用左手 呢手出手的個位置咧，就係、是、同個框平高度，咁變咗咧喺個咁嘅掟出去個角度嚟講咧，即、就、係、是、ESPN 睇做過個分析咧，就係、是、呢個咁嘅掟出去的角度咧係好有利咧。 你識單打獨鬥，我都可以喎。即係你見到熱火有心呢幾球係俾詹姆斯單打獨鬥， 你絕對講得啱。 翻上去啦！ 哇， 曳啲喎呢球 就嗰個嘅。 開打自波魯沙二號位打翻 Kevin Martin 啦，係啦，咁樣可以對翻跟翻個節奏咯，可以再 調翻轉就可能大隻少少，因為我諗硬啲肌肉多啲啦，跟翻轉咩骨多，咁變咗可能同埋個落地 應該唔會多嘅，係少即係肌肉少啲嘅，骨多我都驚嘅， 骨長骨長， 佢有骨。 星期三晚9:30 ，Thomas 阿謙夏薩特藍天雪地。 大家好，我是当归，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大家好，大家好，澳门街的时间又同大家见面啦。我哋呢次系讲下午茶的下集， 完咗翻上一集我哋未讲完嘅嘢。 系啦，咁但系咧都要自我介绍一下嘅。 有我菇田心， 有我啊昌哥啊，都系继续同大家研究一下边度 hea 下下午茶比较开心啲、舒服啲、好食啲哟。 系啦，咁佢话讲完续翻啦。 上回讲到乌博士大战 MGM， 再深入文华 东 方。 系啦，因为上次咧佢讲翻咧就系话，咦，其实而家澳门啲酒店里边啦都推出咗好多下午茶噶。 嗯。 系啊，初初有冇食过酒店嗰啲？ 有啊，但系食过都唔记得噶， 食 过 都唔记得。 系啊。 咁我讲下，因为我就會比較除了 Sky21 之外啦，咁我成日比較都會想去 MGM 同埋文華東方嘅。 哇、啊，好近喎、啊，兩笪地方， 啊、 所以一嚼嚼曬。嚼 曬佢，咁唔係啦。咁其實咧，文華東方我即係如果 MGM 同文華東方嚟講啦，我就會揀文華東方會比較好啲咯。因為點解咧？就文華東方比較靜啊，真係好靜，我好中意個格局。同埋坐得舒服、 啊。個景點樣睇啊？你覺得？ 其實景就冇景睇㗎啦，入到去係冇景睇嘅，只不過。 但 係 sofa 真係坐得好舒服， 真 係 sofa 真係好正，真係舒服到你想 hea。 我覺得係張牀嘅。 真係，我咪話，所以我咪話點樣中意坐舒服嘅地方就係咁樣咯。係 啦， 係啊。 即係佢個位咧，坐下咧，人咧越嚟越矮， 越嚟越 跣，跣 咗 落去， 跣咗落去咁樣。因為其實係嗰個環境啦，所以安靜咧，其實個台係唔多噶，你會發現。 係啊，係啊，係啊。 佢好少噶，但係你次次去真係唔實，都係有位嘅。 係啊係啊，即係但係就佢個 feel 係好 lobby lounge 咯，咁但係我又唔覺得嗰度 坐得唔舒服啊，或者嘢食太差啊咁樣樣。 反而好舒服，我即係成個環境同埋位唔多嘅嗰度，你覺得點？ 使唔使 book 位㗎？ 唔使喎，我次次去都有嘅喎，有位嘅喎。 但你而家講咗之後應該會爆喎。係 啊，唔會嘅。咁其實佢其實冇景睇嘅，因為室內嘅。佢最多可以擺幾盆花啊咁樣咯。 咁就算㗎。 咁就算㗎啦。咁係主要嚟講，其實你話食嘢方面，佢就係有一個唔好嘅地方食嘢咧，就係每一樣甜品啊，細細個咁買甜品，得一樣嘅啫，一件嘅啫，每一樣。 懶係精緻咁啊！ 懶係精緻咁樣咯。咁其實嚟講，你係譬如三五知己，我都話我中意兩個姊妹出嚟嘅，三個你點算啊？ 三個啊，咁咪鬥地主。 即 唔會鬥地主啲咁嘅地方。 即好似一人一啖嘅一個蛋糕仔，咁細嚿，好似手指尾咁長嘅，咪。割開三嚿咯，咁樣食咯，因為哇，你先 試多幾味咯，係 試多幾味咁樣，但係佢就其實收費都唔平嘅咯。 我都覺得係，但係佢係幾好食嘅嗰啲嘢。 係幾好食，但係佢都係即係其實佢又唔會斷人頭計嘅喎，呢樣嘢先至好喎。 咁話佢都唔係好多人啊嘛，嗰度。 因為其實如果你話好似而家未Skyline T1 嘅我推出咗呢個下午茶自助餐咧，其實斷人頭計啊嘛。 係啊係啊。 但係佢嗰唔會嘅，佢一個餐咧咁樣嘅，咁可以兩三個人食，佢都唔理嘅。佢唔會強迫你嗌多個餐嘅，佢唔會嘅。咁佢話唔夠食嘅，其實可以食嗰啲三文治咯。其實佢啲三文治都好食㗎，唔差嘅咯。 咁啊，即係去完嗰度揩完 T 咧，你都唔會覺得好似肥咗咁啊，即係食啲嘢 唔 多。但係好好食喎啲嘢係嘛？ 係好幾好食㗎。咁你係譬如有想食鹹嘢嘅咧，啊陣間先講鹹嘢食啦，佢講甜嘢先啦。 好好好。 咁啊，係咯，文華東方係唔錯一個。環境啦，舒服啦，所以舒服啦，同埋靜啦，符合曬我兩個要求啦，所以舒服同埋靜嘅。咁另外嚟講，其實你應該環境靜一靜，傾下偈，其實真係 交通又方便啦。 係啊， 行去又得，搭車又得，搭的士又得，揸車去又得。 係啦，咁其實嚟講都可以 hea 成兩三個鐘得㗎。雖然嘅嘢食唔係好多。 博士真係好適合享受，但係 MGM 咧 ，MGM 有咩特 點？MGM 嚟講衰咧，衰到人多。 人來人往， 人來人往，同埋有陣時要等位咯。 但係都好啱你口味嘅。 其實 MGM 係有個好處就係價錢適中啦，但係食到你飽嗰陣 咯。適中係咪熬啲適中？ 即係適合㗎啦，價錢可以接受啦，同埋 唔平唔貴嚇。 係咯，即係百零二百蚊咪可以搞掂咁兩個人。咁其實嚟講佢嗰啲就大大件嘅。真係嗰啲下午茶又係有個架咁樣托出嚟咁樣，但係大大件咯，即係 有個架勢喺度。 係啦，但係問題咧。啲嘢咧就真係好多鹹嘢啊！ 鹹嘢， 即係食， 即係你想去食鹹嘢就去 MGM 啦。 MGM 啦，食鹹嘅比鹹嘢比較多，鹹點比較多嘅。 想專心吹水嘅食少啲嘅就哥咪話通過 啦。咁但係嗰個環境嚟講咧，就係嗰個點樣講啊？ 俾人睇住食， 睇住 比較多人 啊，多人。會 有啲時段係比較少人㗎，可以。 我多數星期六日去啊嘛，因為嘈雜比較多啦，同埋佢嗰度咧有唔好的地方嘅話，即係好似你講啦，騰嚟騰去有啲人啊，好似俾人睇住咁，好唔 係咯，動物園 咁，即係好唔自在咯。 咁都幾矛盾，又好想去食，但係又唔想俾人睇，但係又好多人成日都。 反而啦，但係佢嗰啲嘢咧，全部大件到咧，我試過咧，食咗嗰個鹹茶，兩個女仔食咧，我係食唔曬噶。 哇！咁犀利。 我係食唔曬，跟住兼食翻到。 咁嗌埋我啦， 下次。跟住翻到屋企咧，連晚飯都唔使食噶。 哇！OK 喎，抵喎。 所以話 一餐鹹茶當兩餐可以。 所以話嗰個抵食咯，我話百零蚊，跟住咧食到 你飽。我都好想去體驗一下。我唔介意做動物園嘅動物俾人圍觀，呢個一餐變兩餐，又係超越啲物理定律。 佢嗰啲。壺茶咧係真係幾大壺嘅 喎，哦，即係飲完之後又可以重新 feel 過， 係啦係啦係啦，幾大壺嘅喎茶，真係又唔用 OK 喎， 即係飲兩三壺都仲 OK 嘅，係 啊係啊係啊，都可以 㗎。喂，我搞到好想去，我未試過 MGM。 但係你話食物質量就話好唔好食咧，就見仁見智咯。 飲茶我都 OK 嘅，但我知你會中意食鹹嘢多 咧。係啊係啊，我真係好鹹㗎我。 唔 關 事。 冇咁驚啊你。 我唔驚。 但我真係好鍾意鹹嘢㗎嘛。 你鍾意鹹嘢我先。我鍾意甜嘢。 好啦，咁推介完你嗰兩間之後又講下我自己啦。我想推介一下一啲呢有可能消失，有似頭先漢記嗰啲呢，佢重新活化咗之後就可能搵唔返。 係邊水啊？ 漢記之外呢仲有一間嘅就係澳大嘅安德魯啊。 澳大嘅安德楼， 系啊，你未去过啊？唔系话 我哋嗰间小泉居啫。 哦，咁小泉居都 OK 嘅，但我觉得安德楼值得介绍楼。安德楼咧，唔使大家都应该知道系咩嚟噶啦，就系、是、所谓澳门葡挞嘅发源地啦。佢、 啊、 改良咗吓嗰啲西式嘅蛋挞之后，嚟家就话全世界闻名啦。咁咧，佢澳大咧系几年前有一间分店噶。佢有性格在咧，佢擺啲書架喺度，係有一啲好悶、好純文學嘅英文書，有報紙、有雜誌。之前就係有企足、有 pair 牌玩、有成添嘅。 哇，咁正！ 你而家好似冇啊，我發現嚇。總之係有。 我極都唔走喎、啊，有捉棋。 係啊，佢冇諗住趕你走，根本上係一個好悠閒嘅 area 嚟㗎、 嗯。 落地玻璃，陽光透入嚟。即係你唔會， 你係咪圖書館下面嗰度啊？ 係啊， 你講清楚啲啦，我成日都唔記得咗佢叫 咩。你唔知道嗰度安德魯嚟嘅咩？ 我唔知啊，我就好白痴啊！我係咪同你同澳大圖書館下面嗰度食嘢先咁樣？ 搞錯，你食嗰啲嘢，你唔覺得係安德魯嘅咩？ 我完全係驚唔到係安德魯。 你嗰度食咩啊？其實混吉冇幫襯嘅。 我成日喺上堂嘛嗰陣時，係、啊，跟住我嗰個肚餓咪食嘢咯。跟住午餐。 但你又唔喺嗰度，但你唔喺嗰度開工嘅喎，其實你去嗰度。 唔係好耐之前嗰度上過堂嘅，係、啦咁樣。 阿博士係四圍遊學嘅，我想話啦 哦， 係繼續啦， 繼續啦， 咁啊，同埋咧，佢係好近圖書館啦，有好鬼。 咩係好近啫？係圖書館下邊啦，仲好近圖書館。 圖書館的一部分 OK 咯，因為你食嘢嘅地方咧，唔係話會咁容易有書卷味嘅存在。澳門嚟講， 有我發現咗一間， 係邊間啊？ 順達城。新達城最頂樓咧， 咁佢嗰啲叫雜誌味 咯。我好多唔好人睇嘅書擺咗一堆咁樣雜散地。 嗰啲係雜誌味咯。 有書㗎，係 有有嚟家嚟去會唔會賣埋書？但係佢係會比較緊貼潮流咯，個感覺係。 但我都好似好噏得嗰 但我要圖書館啊嘛，佢嗰度有圖書館嘅味道，你邊有圖書館咁近食嘢嘅地方啊？係嘛？ 我諗起咧，你話下午茶，譬如圖書館，其實博物館咧，其實有啲。餐廳啊，其實都唔錯噶。 係啊，係啊。 係啊，佢嗰啲咁嘅設計都唔錯咯。你唔係一定係圖書館嘅。 哎呀，同阿文俊大佬申請一集咧，我想講咧，嗰啲政府部門裏邊嗰啲餐廳咧，好正啊！卧虎藏龍又要有人帶入去先識食啦。有啲餸菜咧要訂先得咯。哇、真係夠開一集噶，有六七間好值得介紹 的。嗯 我哋入紙申請，向阿主公申請嘅。零舍或 執過呢個先。你叫啊？主公亂咁嗌啊！你問咗佢批准未啊？ 咁啊係，係好咁啊！呢個提下話啦。因為咧，除咗食物嘅質素之外咧，佢價錢咧就相當之點啊，好鬼抵食咯。佢係學生嘅價錢啦，然之後咧係任坐，尤其是你如果揀正人哋中午食下晝飯時間轉堂時間，梗係多人啦。 啊，佢就好啦。 你揀啲撩時間，佢真係好正，成、個人包場。 我嗰度冇啦，陰公啊。 係啊，同埋安德魯大家都知道食啲咩㗎啦。你鍾意食葡撻又得，食佢啲中東包啊、牛角包啊嗰啲。 牛角包。 係啊，牛角包。 其實我好中食牛角包㗎，同你講。 係啊 ，OK 㗎。 唔係，即係。總之咩地方咧嘅有牛角包咧，我就好中意食噶。譬如你問我最中意食邊幾類嘅甜品啊，或者麵包咧，我係要講麵包，我最中意食牛角包。 因為有啲芝士香味噶嘛。 係甜啊鹹啊，我都中意噶。 哇！ 我超中意㗎，尤其是新鮮熱辣出爐嗰啲咧，我係會即刻。 咁馬加烈安德魯嗰啲，你應該都要試下啲牛角包夾嗰啲沙律，好正噶喎。 反而咧，其實我覺得麻麻地有陣時有啲冇餡都好食㗎。 嗯 係啊係啊係啊！ 牛角包其實可以唔使加鹹都夠 啦。係啊係好，我就最中意嗰啲牛油味，我中意嗰啲，所以好中意食牛角包㗎。係啊。 嗯，係啦，咁因為咧澳大遲啲就會搬去橫琴啦。 其實幾時搬啫？講嚟講去講依家未搬㗎。 咁佢而家又超支又延期，點答你啊？ 我咩可能2015啦？ 日職又話抄咗南京咩審計大學咯，變成二三流嘅 A 課大學咯。 即係慘情啊！真 係。係啊，唉，我喺嗰度出嘅時候，好想喊咩咁咯。係總之咧，將就快會消失啦！呢個咁好嘅嚇嘆下午茶地方，咁如果有機會嘅，大家都溜入澳大嗰度試下嗰度嘅安德魯啦，應該要。好啦，咁就下一间啦，我哋就想讲下边个呢？ Music 边啦。 係啦，点解要讲 Music 边呢？ 又系我最鍾意嘅户外。 其实我都鍾意。 係啦，喺边度呢？其实好多澳门人都知㗎，喺呢个旅游塔嗰度嘅。 係啦，即係所谓俗称嘅观光塔，不过正统嚟讲叫旅游塔。 係啦，即係以前呢，如果有啲朋友或者香港朋友或者都會或者澳門本地人啦，都會記得，咦，曾經音樂豆啦喺邊度㗎？ 就係、是、喺議事亭前地噴水池， 噴水池屈臣氏下面咯。 嚟家係咪變咗空炸？ 係啊， 橙色㗎嘛。係 啊，空炸。 係啦，咁啊，佢搬咗去我嗰度之後，你知唔知最大分別係啲咩啊？ 環境咯，第一件事。 係咁啊。不嬲都正，因為嗰度以前係餐廳嚟嘅，但係後屘變咗 music 邊。咁咧 music 邊未搬之前咧係冇嗰樣嘢食嘅，但 music 邊搬咗去旅遊塔之後咧就 有乜嘢啊？ 係 pizza， 因為咧係 啊，係有 pizza 食嘅嚟家係988。 我係屬以前咧，佢係未搬嗰陣時候，我最中意食佢啲蛋包飯。 啊，係啊，係嚟家都有。 係啊，係而家都有，但係咧我最憎佢啲茄汁太酸啦。 其實咧。music 邊佢開頭喺議事亭開嘅時候咧，佢啲咖啡係相對比較酸嘅。點解會酸呢？因為日本嘅咖啡不嬲都係偏酸嘅。咁但係咧，其實會好多人有反應，即係可能澳門人會比較歐式少少啊個味道。即係一係咧中意飲開歐式咖啡，一係咧就港式嘅茶餐廳嗰種咖啡，咁會覺得酸。 但係澳門有啲人好搞笑咧，好中意咩日本嘢嘅咧。 但其實佢係食正統嘅日本嘢係食唔掂咯，我想話俾你聽。 要中意日本乜日本物， 佢可能係中意食。 就算你講朱古力啦，跟住日本朱古力，我心諗收皮啦，日本朱古力，你一講到瑞典，你講 sorry 係瑞士啦，或者比利時朱古力啦。 係啊係啊， 你講乜鬼日本朱古力？ 其實佢所謂中意食日本嘢係中意食11.4元壽司嘅玩意。 係啊，我呆曬，就嚇你講朱古力、日本朱古力嗰啲咁樣咧，我就話冇搞錯啊！即係亂咁噏咯，即係咁樣。 我好相信咧，好多人話中意食芝士咧，未必頂得順鬼佬嗰啲正宗芝士噶，真係好我自己都頂唔順。 我一啲啲啦，譬如有 太 heavy， 我真係頂唔順。 我反而最驚係水牛嗰啲芝士。 係啊，真㗎。 我好驚。 嗯。 同埋羊奶嘅芝士我都頂唔順。 即係嗰陣除咧，自己食唔慣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我係頂唔順。同埋藍色嗰啲芝士嗰只咧。 哇！你講起我都有啲腳軟啦， 因為本身 好恐怖， 因為自己好多次嘅出外旅遊嗰種經歷啊，即係 亂咁試啲新鮮嘢，跟住舐嘢 啦。係啦，其實我係有冒險性嘅，即係我一個冒險精神嘅人嚟嘅，有啲人唔敢食嘅嘢我都會食㗎。 啊，百幾蚊買啲咁難食嘅嘢啊嘛！ 咩紅隱肉啊，咩純鹿嘅肉啊，鯨魚啊 ，OK 喎，你都 嗰啲我都試過。 即係生物你都食， 唔 係博士你做開研究喎、果然， 即係試下啊嘛，咁樣啲特色嘢咁樣， 嗰啲荷里活 B 級片啲瘋狂博士嚟嘅，原 來唔係咯，全部歐洲嘢，嗰啲人中意食嗰啲 正宗嘅， 係啦，跟住佢中意食咁樣，當地又試下咯。 其實咧，你話鬼佬驚鳳爪啊，驚皮蛋咧，其實自己都食好多奇離嘢嘅，話俾你聽。 最惡頂係嗰啲唔知咩，嗰啲咩咩海獅啊，海狗咧、啊，醃咗嚟食嗰啲。 哎呀，咩部位啊？我想知道。 成隻圓隻方體。 哇！飽曬頂，頂住個胃添。方體。哇！搞錯，重口味。 重口味。 我哋講一個咁開胃嘅題目，可唔可以講翻標識邊啊？因為咧 music bar 嗰個地方之前咧係啲西餐廳嚟噶，咁佢意大利餐咧有個嗰啲咁嘅 pizza 嘅爐嘅，所以嚟家變咗咧佢係有 pizza 供應咯。 佢話佢意式咩？意大利式啊？ 咁咧 music bar 不嬲係 日式咖啡嚟嘅，但佢搬咗之後咧，你會覺得佢咧係佢唔想嘥咗個爐咧，跟住有 pizza 供應咯。 哦，原來咁樣。 但係都 OK 嘅喎，唔差嘅喎 pizza。 邊嗰啲薯條係好食㗎？ 好食啊！好食啊！好食啊！ 我小欣佢好中意食薯條，因為識得我人都知道我唔中意食薯條 㗎。但係你係試過之後都覺得上癮嘅，係 好食嘅真係。係因為我本身好憎食薯條㗎。 嗯，同埋咧，佢就唔係已經唔係咁正宗嘅日本咖啡啦。你要啤酒有啤酒，要紅酒有紅酒，要西餐湯有西餐湯，要漢堡包有漢堡包。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好融化咗澳門人嘅風味嘅一個地方啦。 係咪幾好㗎？其實你 幾好㗎？幾好㗎？ 室外咯。 問題好食啊嘛，已經係北區一格㗎啦，佢而家。 是但啦，總之係好食得㗎啦。 係啊，同埋咧環境咧係有得坐户外嘅，户外得嚟咧又有瓦遮頭嘅。風吹過嚟舒服，太陽曬過嚟咧係唔怕曬唔怕熱嘅。 係啊，我覺得好正啊！ 正啊正啊！你如果係嫌佢户外咁樣樣啊，對住個海唔中意，行翻入去涼冷氣咯。 嗯。 啊、又有選擇，跟住係咯，佢環境又裝修咧。 其實最好秋涼嘅時候，從出邊係最正。 嗯，冇錯。 係、夏天都係入室內。 不過有時候會即係有個問題嘅，就係、是。多遊客就大劑啦。 仲、有啊，佢講翻佢啊，佢啲蛋糕好鬼死大件嘅喎、 哦。係啊，蛋糕我又冇食過啲蛋糕喎、 哦。咁你我成日去。 咁我成日去都係。 食薯條啊，淨食薯條啊。 唔係。 淨飲咖啡，淨食嗰個雪糕仔咁樣。 唔係去飲佢啲西餐湯，因為好大兜嘅西餐湯。 我以為中意飲啲酸酸咖啡。 哦，都好飲嘅啲咖啡。 最奇怪一期咧，佢出咗咩？即係舊年啊，出冬天嘅時候出咗薑汁咖啡。 哇 ，OK 喎、啊，行氣活血喎、 啊。係啊，跟住我已嗰早幾排嗰舊年嗰段時間凍啊嘛，咁話已飲啲行氣活血嘅嘢，跟住咪飲薑咖啡，但係有啲怪怪嘅感覺。 哦，咁啊，因為咖啡都好多選擇嘅。 喂，其實咧、咖啡溝酒都好正喎、 啊。有啊有啊有啊。 係啊，好好飲喎。 但係兩樣嘢又好似又好相沖咁樣， 要加埋雪糕。 澳門有地方飲嗰啲啊酒溝咖啡嘅， 出面第二度地方。 係咯，即係澳門暫時我又唔覺會話做得好出色 咯。澳門未有出現咯。 係啊，即係你話澳門飲酒嘅好地方飲咖啡好地方就會多咯。咁但係你話呢一種咁 fusion 法咧，又好似比較少啲。好啦，咁樣呢一節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咁啊講咗幾間我同阿博士嘅精心選擇下午茶好地方，咁下一節翻嚟我哋就會講埋剩翻嗰幾個重頭戲嚇，咁啊一樣都係咁鬼死好想，搞到好鬼肚餓， 係咪我海屎放屁？ 哎呀，你唔好再講啦，下次翻嚟再講， 拜拜，又拜拜。 又拜拜。